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组经典的中国电影歌曲，曲目有送别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、我们的明天比蜜甜、妹妹找歌泪花流、人家的船儿桨成双、知音、少林少林、牧羊曲、幸福不会从天降、满山葡萄红艳艳、崖畔上开花、毛主席的花儿记心上。 送君送到大路旁，君的恩情永不忘，浓忧相亲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望。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几多知心话，出生入死闹革命，枪林弹雨把地上。见五千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抵水，哪有利剑能战场。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的话儿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行船，我只所表望君团。 为什么这样红？ 像捧着纯洁的油一份爱为什么这样写，哎，显得世人显得世人不忍离去，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 thank you. 甜蜜的公公无限好罗喂，甜蜜的歌儿，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，竖立起那歌厅的新风上楼喂，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比呀比天。甜蜜的公公无限好罗喂，甜蜜的歌儿，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，努力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罗喂，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比呀比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明天。 照样香。 怎能迎亲人？做东方， 露露 穿有双甲马眼。人飞翔，半天呀房屋啊，天把天楼哎，走成四地耶，做东方楼楼房 Thank you. 流长少林寺美名回光， 酸葡萄甜不甜，这酸葡萄哎甜不甜，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